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请6868-5858 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各位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琪琪，一名来自北京市人大附中的学生。今天我要分享的文章是巴金的《海上日出》。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很静，只听见船里机器的声音，天空还是一片浅蓝，很浅很浅的。转眼间，天水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红霞，红霞的范围慢慢扩大，越来越亮。我知道太阳就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目不转睛地望着那里。果然过了一会儿，那里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红得很，却没有亮光。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慢慢地一纵一纵地使劲儿向上升，到了最后它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真红得可爱。一刹那间，这深红的圆东西发出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也突然有了光彩。有时候太阳躲进云里，阳光透过云缝直射到水面上，很难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只看见一片灿烂的光亮。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6月30号，那么在每一年的这一天呢，很多热爱香港音乐的朋友呢都会想起一个人，他就是 Beyond 乐队的主唱黄家驹。在25年前的6月24号，他在录制电视节目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昏迷不醒6天之后于6月30号辞世。 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会在这一天纪念他，怀念他，还有他留下的音乐。虽然说 Beyond 乐队是来自我国香港的乐队，最出名的几首歌呢都是广东话歌曲，但其实呢他们也唱过很多很多普通话的歌。虽然说普通话的发音对于他们来说呢有些困难，但是歌曲本身的质量并不比广东话版本的逊色。那么今天咱们的歌坛新路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 Beyond 乐队也唱普通话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了。欢迎各位呢也是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原创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欢迎各位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Beyond乐队的经典歌曲呢非常多，其中的歌颂母爱很伟大的《真的爱你》绝对算得上是知名度最高的歌曲之一。那么这首歌呢也有一个普通话版本，叫做《你知道我的迷惘》，但可能是因为歌词没有《真的爱你》那么深刻，所以说传唱度呢就不是很高。不过呢，普通话版本的《你知道我的迷惘》延续了乐队一贯的励志风格，歌曲呢也没有明确说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感情，所以说对于歌曲的理解那也就是多种多样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 Beyond 乐队的这一首《你知道我的迷惘》。 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走到烟尘拥挤的街头，是在抗议各分自由还是疯魔的地球？一个人在创作的时候望着难以痊愈的伤口，究竟应该拼命奋斗还是默默地溜走？只有你会理解我的忧，让我紧紧握着你的手。我们曾经一样的流浪，一样幻想美好时光，一样的感到流水年长。我们在抗议过分自由还是荒谬的地球，一个人在闯动的时候按着那一串你的伤口，究竟应该拼命奋斗还是默默地溜走？只有你会理解我的忧，让我紧紧握着你的手。我们自由，你会理解我的忧。 你知道我的迷惘来自 Beyond 乐队的演唱。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影片《开心鬼之开心鬼救开心鬼》的插曲。其实呢，那个时候的 Beyond 乐队为很多影视作品都写过歌，其中呢知名度比较高的一首就是《灰色轨迹》，这是影片《天若有情》当中的主题曲。相信呢，很多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能想起刘德华和吴倩莲的精彩表演，是吧？其实呢，当初乐队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正是他们的一个低潮时期。那么音乐呢，遭到诟病啊，别人不喜欢，自己的生活呢，也不太顺心。黄家驹呢，带着一点点灰色的情绪写了这首歌的曲子。后来呢，歌曲被填了两个版本的词，广东话版本的就是咱们熟悉的《灰色轨迹》，普通话版本叫做《漆黑的空间》，收录在了1989年发行的普通话专辑《大地》之中。两个版本的歌词呢，都是由刘卓辉填写，而且呢，歌词内容都表达了乐队低迷时期的那种迷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一首迷惘时期的Beyond 乐队创作的歌曲《漆黑的空间》。 喝不完的酒，也洗不了我的愁，生命总是不断在等候，孤独的流浪，明天又会怎么样，多少我的无奈在前方，走在漆黑的空间，光明只是个起点，为何当我背上一切后悔也放忧，此刻看到你的泪在流，心头牵着你的手，也许不会太长走，真实还是温暖的时候，美好的时光仿佛总是太短暂，你有你的未来与梦想，光明只是个起点，为何当我背上一切后悔也烦忧，此刻看到你的泪在流， 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就是 Beyond 乐队也唱普通话歌曲。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了哈。欢迎各位呢，也是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作品发送给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励志呢是 Beyond 乐队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签，虽然说他们对于情歌好像不太热衷，但是呢也写出过不少经典的情歌作品，其中呢一首比较经典的就是冷雨夜，是吧？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有普通话版本的，叫做缓慢。那跟咱们刚听到的两首歌不一样，这首歌呢在录制的时候呢是经过了重新的编曲。那么相比之下呢，缓慢这首歌的编曲呢更加迷幻，更加苍凉。据说后来哈，尤其是黄家驹不在之后， Beyond 乐队呢在现场演唱的冷雨夜的时候呢用的都是这首缓慢的编曲。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 一双热情房送我到这地方，灯快亮舍不得这机场，缓慢的游荡在拥挤的机场，风一样多少荧光屏总是闪烁，天与地在中间它来临，缓慢的轨迹有否我期待的一个你，忘记你说你会继续还是要结束，分开时只欢呼，是否太迷糊，你是否仍在乎，等得太久不想继续也不愿结束，分开时我走出最遥远的旅途，最缓慢的脚步。One 缓慢来自 Beyond 乐队，这是冷雨夜的普通话版本。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还有一首歌普通话和广东话版本的编曲呢有很大差别，那就是非常著名的喜欢你。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呢叫做忘记你，歌名呢就是吧两个极端了哈。而且呢喜欢你是黄家驹表达对前女友愧疚的作品，而忘记你呢并没有指特定的某个人。那么歌曲发行的时候呢，其实黄家驹已经不在了，演唱的人呢已经换成了黄家强，所以说既可以把它当作情歌，也可以当作黄家强对于哥哥的怀念。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 Beyond 乐队的忘记你。 忽然发觉走在台北的街头，这里有根香 忘记你，来自 Beyond 乐队的演绎。 Beyond 乐队唱过的伤感歌曲呢还有很多，有一首非常经典的叫做曾经拥有，这是 Beyond 乐队在1989年推出的作品，歌曲的词曲作者呢都是黄家驹。当年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就受到了很多歌迷的喜欢，两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 Beyond 乐队在制作普通话专辑光辉岁月的时候再次收录了这首歌曲，并且重新进行了填词。普通话版本呢叫做曾经拥有，不过呢歌词不再是由黄家驹填写，而是由他当时的女友林楚琪完成。这两个人呢最初因为音乐而相知，但因为家人的反对后来分手了。那么给曾经拥有填词的时候呢，两个人还没有分手，黄家驹呢能把填词的重任交给他，那么足以就看出两个人关系的密切，以及黄家驹对于林楚琪才华的肯定。那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的是 Beyond 乐队的曾经拥有。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阵阵冰凉的风吹过来，这感觉只有我能了解，多少往事在心里打开，就像在呼唤我的悲哀，浮现的记忆中，几度沉醉的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歌坛新路一起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 Beyond 乐队也唱普通话歌曲。因为我们今天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了哈。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的翻唱歌曲或者说是原创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说到 Beyond 乐队的主唱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都是黄家驹，但是呢黄家驹在世的时候呢，乐队有很多歌曲不是他唱的，比如说他们的成名曲《大地》，这首曲子呢就是黄家驹来谱的曲，但是呢录制的时候呢他是强迫黄贯中来当的主唱，因为黄家驹呢是很看好这首歌呢，但是黄贯中那个时候拍了个电视剧，相对来说呢热度会高一些，后来呢这首歌真的火了。在1988年的时候呢，乐队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了演唱会，连着唱了两天，随行的刘卓辉在第一天演唱结束后给这首歌呢又填上了普通话版的歌词，第二天呢黄贯中就在演唱会上唱了这个版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 Beyond 乐队普通话版本的《大地》。 多少年向往的日子总感到古老神秘，多少片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千千万万的身影在大地的怀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它的故事我怀念，再相见，多少段难忘的回忆他说来并不稀奇，多少次艰苦的开始他一样爱过去，患得患失的光阴是从前的命运，奔向未来的憧憬充满大地，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地来自 Beyond 乐队。刚才我们提到1988年 Beyond 乐队在北京开了两天的演唱会，普通话版的歌词是第一天演出结束后连夜写出来的。其实呢，有一部分原因呢是迫于无奈，因为最开始这场演唱会并没有什么人看好，当时呢崔健当了演唱会的嘉宾，但是呢第一天的上座率依然是不到五成，主办方呢也很不走心，把 Beyond 乐队的名字都给拼错了，拼成了 BEYONG， 其实最后一个字母应该是 D， 对吧？而且呢因为乐队在现场唱的基本上都是广东话歌曲，现场观众就听不懂，所以说呢现场气氛也不是太好，甚至呢还没演完观众就走得差不多了，这也算是乐队比较低谷的一段经历。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首 Beyond 乐队的歌，叫做《候诊室》，这首歌呢则是不再犹豫的普通话版本。 一个白色的房间，谁也不看谁一眼，候诊室里面等医生出现，你这样没精打采，跑到叹息还无奈，你有你忍耐，他有他发呆。我们大概都知道痛苦的滋味，怎么总是不愿意互相安慰。 候诊室来自 Beyond 乐队的演唱，这也是不再犹豫的普通话版本。在1988年北京经历过一次失败的演唱会之后， Beyond 乐队在之后的几年里发行了三张普通话专辑，分别是《大地》、《光辉岁月》和《信念》。不管是哪张专辑，其中的歌曲都是把以前的广东话歌曲进行了一个改编，而且呢，热门歌曲的分布还是比较平均的。当然，很多歌迷觉得呀，第二张专辑《光辉岁月》对于黄家驹而言呢更有意义一些，因为那个时期乐队成员的普通话水平呢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专辑当中大部分歌曲呢都是黄家驹和叶世荣共同完成作词的，在之前呢，他们的普通话歌曲的歌词呢几乎都要委托刘卓辉来完成。好吧，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分享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 已经有走多远的路程，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天地间任我展翅高飞，谁说那是天真的语言，风中为我狂人的双手写下灿烂的诗篇，无论有多么疲倦，为他一生奉献。已经有走多远的路程，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无路地上我黑色世界，只有可以期待，希望不会幻灭，天地之间我展翅高飞，谁说那是天真的雨，奉献。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歌坛新路板块来跟各位聊的话题是 Beyond 乐队唱的那些普通话歌曲。在 Beyond 乐队唱过的很多歌曲当中的《不可一世》算是比较特殊的一首，因为这首歌呢是 Beyond 乐队在92年发行，当时呢一共发行了三个版本，广东话版的《不可一世》，普通话版的《今天就做》，还有一个是日语版，名字叫做《孤独》。乐队呢是1992年签约华纳唱片之后才开始往日本发展，因为在日本时期非常短，推出的作品呢比较少，所以说根据同一个曲子创作三个版本的歌曲呢也不多。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来自 Beyond 乐队的《今天就做》。今天就做来自 Beyond 乐队的演绎。其实呢 Beyond 乐队很多歌曲的创作过程呢都很有意思，很多呢都是情歌，但是呢黄家驹创作的时候呢并不想用来表达爱情，很多歌呢听着很温暖很励志，但都是因为歌迷的误解。比如说情人是吧，听歌名以为是情歌，很多歌迷呢都以为是乐队成员唱给各自啊另一半的作品，但后来呢乐队也出面否认。